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买买买的事儿， 又是 买一说就特开心。 是啊，这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 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在网购过程中发生的奇葩的事情。 嗯，总会有一些网购的经历。那这个体验网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等着各位都来说一说吧。 嗯，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网购中你遇到的奇葩的事情。 首先来说资讯，先说一说啊，最近有人说了，说这个护照可不可以作为有效证件来乘坐国内的航班呢？对于这个疑问，那么民航局给出的答案是可以。根据民航局官网的消息，新版的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已经从2017年1月1号就已经正式实施了。那么最近呢，民航局公安局专门下发了通知，指出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可以作为有效的乘机身份证件来办理国内航班购票、值机还有安检的手续。那旅客呢，乘坐国内航班办理购票、值机还有安检手续的时候，应当使用同一个有效的乘机身份证件。 嗯，所以说还是越来越方便的， 是 需要大家一定要带齐证件啊。 没错。 继续来看看有关标题党的调查。那最近呢，一项2005位参与的这个调查显示了78.7%的人有过被标题党欺骗的经历，其中呢，夸大事实、断章取义和固留悬念被指为最常见的标题党的行为。那66%的人认为呢，这个标题党啊会让自己对文章的这个认可度和转发的可能性大打折扣。嗯，不知道大家最印象最深的标题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般都是震惊了， 是 或者惊呆了， 哎， 什么什么什么， 总之被标题党骗过那么几次之后呢，就发现呢，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或者是会被这些标题所吸引呢，还是要看看里边的内容是不是货真价实。 没错。 嗯，来看还是一项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呢，有过半的受访年轻人喜欢一个人生活的状态。最近呢，这个中青报联合了问卷网对接近2000名青年进行了调查，那数据显示54.6%，也就是过半的年轻人喜欢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做饭、洗衣服还有打扫卫生都被认为是一个人生活的必备技能。大四的一位学生也认为了，说呢，懂得生活很重要，可以种花、种草、听音乐来排遣寂寞感。总之，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喜欢一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人是这样，一个人生活久了就想几个人一起生活，几个人生活久了又想一个人生活。 总之呢，即便是一个人生活，也要找到生活的乐趣，让自己活得幸福值更高。 没错。继续来看，可以给喜欢睡懒觉的朋友一剂强心针了，因为早起床才能更瘦。来看一下英国心理学协会的研究发现呢，与起床较迟的人相比，早起者呢会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那太晚睡觉呢会降低睡眠的质量，那即便是早上起床较迟呢，总体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而且夜猫子啊容易错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的暴饮暴食更容易肥胖。所以我瘦我先起。 哎， 嗯， 这真的是， 我就觉得最近咱们瘦了嘛，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早起， 就是因为这条资讯让我重新又燃起了斗志。 然后早起之后又要烧脑， 烧脑之后发现还是要多吃一点来补回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恶循环呀？ 哎呀， 哎，不管怎么说，请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说这条资讯的初衷，那就是呢，早起还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嗯， 来说一下交出各位的歌单吧，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做好朋友。最近呢，这个交朋友呢，很多人选择的看人的依据除了星座，还有就是歌单列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一个人听的歌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个人的品味、性格和爱好，还有就是三观怎么样。那么现在呢，各种的这个音乐类的移动这个 APP 呢，也是越来越注重评论和社交功能。有人说了，听这个重金属感的尬舞和听这个小清新的纯音，这注定是无法牵手的。也有人说了，说歌单重合度达到50%以上的，应该直接成为朋友；重合度达到90%以上的，那可以成为生死之交。各位是怎么看的呢？ 我都有点跟不上节奏。 我也是，还有歌单这种东西吗？ 而且我觉得像歌单这种东西不是会随着心情变化的吗？比如说我今天跟朋友一起玩，这段时间我可能特别喜欢听快歌。 快歌， 好好 节奏感强的歌曲， 多么业余的说法。然后可能我这段时间就想安静一下，我就听点小清新。 哎哎，但是 就我们要 不管 交朋友， 哎，你说的对， 嗯， 就不管曲风怎么样啊，但是不要单纯的从这个选择歌曲的方式，还有喜欢歌曲的这个兴趣，然后来判定一个人是怎么样的。 对， 可以作为一个小细节。 如果最近想静一静的话，有朋友问你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哦，就是爱拼才会赢啊。 好，我们是 闽南语。 说明我们是可以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为呢最近我也需要一些励志类的歌曲来激励我自己。 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朋友，一个网友发来互动，就说他最近就是听那个那叫什么， 那个 想飞上天和太阳，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 就是那首和飞得更高啊类似的这种歌曲啊。 对，然后我就把第一句词真的念出来了，然后也是不容易，一定要强忍自己想唱出来的冲动。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啊。 是的是的， 继续来看，这是外媒的报道。那么美国孟菲斯市的一对夫妻啊，参加完市中心的烧烤节之后呢，是开车沿洲际公路返回，但是在行驶了14英里之后却被警察拦住了，原因是他们的后备箱上睡着一名醉汉。但是呢这对夫妻完全没有发现。那么在这漫长的14英里路中，大概是22.5公里，那么还有许多的转弯与坡道，但是这名醉汉呢居然没有掉下来。那目前呢警方还没有宣布这名睡在后备箱上的醉汉是否会受到指控。 哎， 好危险。 是啊是啊， 感觉是个奇迹。 所以你说喝酒是多么误事儿，有时候还会可能会带来很多这个不可预测的危险，所以大家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好神奇的一位醉汉，但是仅仅扒住了后备箱嘛，因为我觉得在洲际公路的话应该车速还是挺快的，有弯道什么的， 他也应该就是已经醉得很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就完全凭本能 深深的醉在了后备箱。 是啊， 少喝酒吧。 万幸的是他没出什么危险。 再 来说一条吧，这个是你脸上的东西是什么呢？小仙女儿的霸气回答就是美貌。最近美国加州的一位6岁的小萝莉啊，最近呢因为一段视频而走红了。当时呢她正从车库往外走，她的哥哥突然叫住她说，你脸上的东西是什么呀？然后这位小姑娘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霸气地回答，美貌。我猜测她是这种语气。网友呢纷纷为这位自信的孩子点赞，说这个小仙女啊用自信征服了全世界。 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啊。 是啊， 一般人真想不出来这样的回答啊。 所以童言无忌呢， 是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你在网购中碰到的奇葩的事情，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是一首薛之谦的歌，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 该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边，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好，这是一首薛之谦的演员。嗯，最近薛之谦是特别火啊。 嗯， 现在流行就各种红。 对，但是呢，那天刚刚咱们说到那条资讯的时候，说到这个歌单，从歌单的契合度来看，你和他做朋友的程度， 是啊， 我都有点反思了。我觉得现在可能自己真的是上年纪了，就是已经不会去有时间啊，有一些自己的空闲的时间，然后去选择一些喜欢听的歌曲，然后不断的循环来听，享受那个音乐的美好时光。 其实我真心觉得之前的歌要比现在出的一些就做的特别快的歌好听的多， 就老歌更耐听哈。 对，现在的歌真的是不太经得起推销和、 哎、 如果你再多听几遍的话，你真的觉得就没有老歌那种韵味了。 反正现在你如果突然跟我说一个 是给自己找理由吗 很流行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歌手，我真的未必知道，就可能实在是远离音乐界太，就好像我真的闯荡过音乐界一样 一定有啊！ 我想，可能上点年纪的朋友会懂我这种心态吧。 放下心中那座小金人吧。 好吧，好吧。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网购中发生的奇葩的事情，欢迎分享。好，买买买的事儿，说说你在网购中发生了什么奇葩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朋友们都怎么说的。来看看想不出一个好昵称。这位朋友说了，说店家发错了地址，想尽办法去联系我，可怜我手机停机，最后还给我交了话费之后。 然后又联系上我，国民好店家。 对对对，你看你给人家店家找多大的麻烦，一定要记得给人好评， 店家拼了。 我觉得就很虽然呢有些人会经常会说自己网购当中遇到一些可能是黑店啊这种的，就是抱怨一些店家，但是我真心也觉得有一些真的良心店家、良心卖家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他们的这商品也是质量非常的好，信誉不错。 对，你看这位店家就是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收到货，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暖的。 哎，我看看这位朋友呢叫 Jam， 他说呢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10个就是那种9.9的大黑袋子准备搬家，后来呢人家良心卖家呀给我寄过来一大麻袋的大黑袋子，当时呢这个超市代签收，我就是找不到我的包裹，后来看见一大麻袋，我是真的是大吃一惊啊，里面起码有1000来个，难道店家真的是想你之所想，都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一个急切的需求，所以给你这么多？ 对，类似的事情我们家发生过 啊， 就说 买什么的时候， 就他有的时候你知道你要看清楚他那个数量，你像这种比如说大黑袋子啊，还有的时候一些日用品，它其实是一组一组，你有可能买了10组或者是4组，那每组又是多少只。我曾经就忽然间有一天快递敲门，就那个快递，然后开门之后我看到了一箱牙膏，而且家里就是另外一位这个好朋友啊，他就是想买4支牙膏拿来，就是偶尔的时候涂一涂，就是洗洗杯子上的什么什么污渍啊，或者是刷刷鞋什么的，结果就是40支。 哎，那他买的时候不会觉得价钱有问题吗？ 因为那种牙膏可能也挺便宜的，再就是真的没看清楚，然后就我就把他特别开心的那天，我就敲敲邻居的门，阿姨您好啊，给您2支牙膏， 我是来做牙膏的，顺便帮我们做一个问卷吧。 哎呀， 我就真的想这么多的牙膏，或者说买回来一些就是多买的东西，真的怎么处理也是很麻烦， 所以就送给邻居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下次我忘了拔钥匙的时候， 多多帮忙， 敲敲我们家的门啊， 做件好事吧。继续来看呢， 来看小猫有李香说给了一个差评，之后的半个月内卖家天天给我打电话让我消差评，还说你信不信我就跟你拼了 啊，真的 要给我消差评。 可能真的这个差评啊对卖家来说呢是一个挺严重的打击，但是难道你不应该反思吗？就顾客我觉得每一个顾客啊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多数消费者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不到对你的商品万不得已的不满意的话是不会给你差评的，所以赶快反思一下。 而且我这样就是真的由于疏忽，比如说很快解决了这个事儿，我一般都没有什么情绪。我特别怕遇到那种店家，就是说他一直跟你强词夺理，比如说我们这个本来就怎么着，是您什么什么什么，因为特别明显是他的错的时候，他还会这样，就特生气， 就很让人反感， 就特别想给他一个中评或者差评，但是又不敢 啊， 就是怕接到电话。 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买家，我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很难很难。 来看这朋友呢叫太合金，他说呢一个经常去他们家买衣服的这样一个平时可能联系比较多的店铺的客服啊，可能当时那段时间他正处于失恋的阶段，跟我一顿吐槽，一开始没理他，最后一直聊，现在买衣服还能打折，还挺便宜的， 就劝了劝他，是吧， 遇到了懂你的那个人。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确实有朋友就通过购物啊，认识到了，结交到了新的朋友，也挺好。 哎，继续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怎么说。哎，看看呢，这位朋友叫，就是比你可爱呀。他说呢，买一件15元的上物品，好评返现18。 哇，这个厉害，这个应该是用很长时间的积分换的，是不是？我也不太懂。 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他这还是挺幸运的， 又暴露年龄。 还有一个朋友说呢，这确实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但是你不能可着一个店家这样就是不断的交易啊， 那对对对， 店家会被你吃穷的。 对，不如把链接发过来，看是哪家店啊。 是啊， 再继续来看，哎，扣扣扣扣说，快递小哥已经成了男朋友了，算不算？ 啊，祝你们幸福啊！ 算， 这一个在家买买买，一个天天给你送送送。这位呢叫 这个天上月心上人说了，我也有过，就是呢给了还是中评，就不是差评，是中评。 嗯， 天天打电话骚扰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打的没接，后面的这个有一天周六放假睡着了，正在玩就是正在这半梦半醒之间吧，突然来个电话，接起来喊我删评论。就是卖家还急了，说你不接我电话是几个意思。 哎呀，这挺恐怖的， 挺理直气壮的。你说 有的时候啊，就是买个东西也得吵吵嘴，挺有意思。感觉这真的是生活就是舞台啊。 嗯， 来看这位朋友叫做95斤的小公主说，花了36买了一个手机壳，用了没两天，然后后面的图案变色了，然后我果断给了一个差评，客服呢也是各种打电话，然后跟我说返你5毛钱，哦不是5块钱，然后求删差评，我说不用了，他说哦那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然后我直接把电话挂了。然后后来又在这个线上找我，然后让我改，我说不用了，他直接就跟我说这个网上买东西肯定有风险呀。然后这位朋友就说，所以我说我要把风险告诉大家呀。这是两位非常理性的店家和买家。 对反正、好像真的一直以来是有商有量，对、也没有到大动干戈的程度。 对态度是好的、 对，希望这个理智最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哎，这位叫这个程程的朋友说了，买一个 XL 码的给了我一个 S 码的，买的 S 码的给我发一个 XL 码的，而且还是同一家店。哎，那你这个跨度也确实有点大哈。你是因为一开始他给你发了，你买最大码，他给你发成最小码，所以你又机智的又要了一个最小码，然后等他给你发一个最大码吗？逆向思维一下。 对，这也是挺有时间啊，考虑这事儿。再来看一位朋友吧。 嗯， 这位叫加菲猫的朋友说，买了一组袜子，店家说买一组送一组，收到袜子之后发现送的那组袜子比我买的袜子质量好太多倍了，包装也特别出奇的高大上，说我可能是走错了店铺。 哎，不我觉得他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货是同时到的，你怎么分出哪个货是你买，哦那可能就两组袜子的颜色啊什么不一样，所以说我区分一下， 他会按照花色选袜子。 果然我动脑子是在说过这段话之后才这个脑回路才转回来， 不是讲一讲自己都懂了呢。 是啊，想明白了。 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很有意思啊。 嗯， 说一说自己在网购中遇到的奇葩的事情。 哎， 嗯， 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嗯，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从你的全世界

你乖巧，背后你却耍赖耍宝。相信你考试穿的纸条，想起我手上你买的药，也想起愚人节的早，你那些油给我当牙膏。小妹床下吹口哨，被他叫往才吹了八个街道，我载着你狂飙，心肝砰砰跳，结果摔进了下水道，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呀咦，春花秋月何时了，时光在夏夜里匆匆流掉，那奔奔跑跑哭哭笑笑是我们青葱的年少。如今我们联系很少，却记得那年真心相照，虽然与你的缘天高，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在网购中遇到的奇葩的事情。 嗯，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 ,YGTP986。 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超甜一位大学女生的分享啊。一位女生呢是晒出了异地恋男友写给她的书信，三张瑜伽垫呢都铺满了都不够放。他们呢是恋爱了四年，男生也是一直坚持给他写信。女生说刚开始啊，男生还不太会写，文笔非常差。 哎， 后来呢就跑去看了很多的书，写的就越来越好了。恋爱使人成长啊， 嗯， 不知道各位单身朋友们扎心了没有？ 是啊是啊， 嗯， 哎，你看看人家这小伙子啊，哪怕最后这个喜欢的女生没有最后走到一起，但是呢文笔练出来了。 是， 嗯。为什么我会 还是希望他们走在一起吧， 要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哈。 是， 嗯嗯啊，再来看这个麻辣烫和冒菜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难题真的让网上的朋友们都吵翻了。最近大家争论的点还真是很奇怪。那么最近呢，网友那么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说麻辣烫和冒菜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很多网友炸开了锅，甚至有网友绘制了一张家谱图，把火锅、冒菜还有钵钵鸡、啊，一系列的这个麻辣家族呢进行了分类，用树状图的方式进行了这种图例解释。 嗯，也是有朋友说这是一道世纪谜题呀，啊，来看看，真的论个世纪谜题， 嗯， 麻辣烫和冒菜到底有什么区别？啊，百度了一圈也是越看越懵。这是网友十字青呢在微博上呢偶然的发问，没想到这样一问呢却让大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 嗯， 紧接着各方人士开始在网上唇枪射箭。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微博在短时间内就被网友转发了30000多次，那还有近4000的网友在线讨论，火爆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学术的讨论会了。那作为一个老实本分的成都人，我竟然不能第一时间回答上来，于是赶忙去求助了百度。那有成都的网友甚至是感到了羞愧。那么记者看到呢，网上对两者的解释是，冒菜是起源于成都，是一种具有四川特色的传统小吃。 冒菜的不断创新呢，现在已经成为继火锅麻辣烫之后新一轮强劲的这个四川特色的餐饮，并且呢是风靡全国。而麻辣烫呢是起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特色小吃，麻辣火锅也是吸收了麻辣烫的优点改良而来的，那是川渝地区最有特色最能代表川味儿的一种饮食。 听起来这个两个解释啊好像有很多就是重合的地方，不管是他们兴起的地方啊，还是说他们的这些口味儿，确实是太相似了。难道说冒菜是火这个麻辣烫的升级版？ 升级2.0？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反正是感觉似乎冒菜要比麻辣烫稍微的大气一点。 所以你说这位发现这个问题的朋友，你是有多讨厌？让我们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对，因为怎么看还是觉得是一个东西、啊、 对呀、 啊、 很多网友看过百度的解释之后确实也是一脸的不明白，他们呢难道不是一样东西吗？所以呢就有人说了，说是不是这个配饭成区别方法，即使是网上解释也让人不明白，可是这个世纪级的谜题呢却难不倒见多识广的更多的网友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根据自己的实践给出了区分的方式，根据网友们的智慧呀、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方法，比如说看看是不是配米饭 啊。对对，确实是、啊、 这位网友说，他说我相信啊卖麻辣烫的从来没有问过你同学要米饭吗。他这回答确实简单又粗暴，但是呢 是、 啊、又直截了当。 是 不是配米饭，这也是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区分方式之一。而不少人表示说了，冒菜需要配米饭，麻辣烫不需要。还有就是汤多汤少能不能喝汤，汤多汤少也被不少网友认为是区分两者的一个要素。麻辣烫的汤比冒菜的多，很多地方麻辣烫可以喝汤，而冒菜的汤是不能喝的。这说起来也有点明白了。 对， 还有呢就是自己吃还是大家一起吃一位上海的网友给出了区分的办法，说看大家是一起吃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吃的。他说呀，在他们那儿这个麻辣烫都是一人一份的，冒菜呢即使可以单独一个人吃也可以一群人来吃。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 是， 我真的是发现这个麻辣烫啊一般都是小姑娘一个人或者两个小姑娘，好像男生吃麻辣烫也许他不太容易吃饱，一般都陪女朋友去哈。我是很多年没吃过麻辣烫了。 我也是、 啊、然后之前大概有半个月之前我走进一家麻辣烫，然后哎我觉得好香啊，我就自己点了一大碗，吃完之后我就开始吃，结果我发现旁边可能就是一对闺蜜嘛，他们也是要的跟我差不多的菜，就是他们的碗巨大，然后我就喜欢那个碗呀，然后我就问那个小女生，我说为什么你们俩的碗那么大， 怯生生的问， 然后那个小姑娘特别不好意思，可能因为我们俩看上去很能吃吧 这个回答我给满分， 超可爱啊。 是啊是啊、 确实确实是一个人吃和大家一起吃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真的网上啊这个网友们都太聪明了，大家这个脑洞大开。哎呀， 再来看一下这个火锅系家谱图的传遍了网络啊。 是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都是麻辣系啊，大家往往不自觉地想到火锅，那么终极世纪难题来了，火锅、麻辣烫、冒菜、串串香、冷锅串串还有钵钵鸡，他们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区别？随后一张网友绘制的火锅系的家谱图就传遍网络了，并以火锅为祖宗，然后将冒菜、串串香、冷锅串串等后代做了归纳。那根据吃货们提供的资料啊，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火锅是自己煮，不用数签签的，就是那个竹签；冒菜是别人煮，也是不数签签的。那么麻辣烫是别人煮，选的时候有签签，做好之后没签签感觉签签是一个人。再来看串串香是自己煮并且要数签签，冷锅串串是别人煮要数签签，钵钵鸡是别人煮数签签，也有重合的地儿啊。 哎呀，所以说了这么多真想去认识一下这位签签专家。你看啊，这个网友其实呢很多时候还是有一种就搞笑的成分在里边，就越想越好玩。那人家专家呢给出了这个正宗的观点，就是这两种啊是同宗同族，都是火锅的延伸品。你听听专业不专业？ 专业。 对于这个议题呢，不少餐饮界的专业人士给出了答复， 一位重庆市主打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了，他说呢，他们店也有麻辣烫产品，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对于这两者的区别，那以前呢，以前我们是说麻辣烫，其实指的就是串串香，要穿签签的，还是要提签签。在火锅底料里边也要把用签签穿的菜品烫着吃，因此有一个烫字。他说北方的麻辣烫呢是有所改良的，降低了麻辣鲜香，加入了麻酱，而冒菜是成都特有的做法，是用这个这叫什么 罩里 把所有的菜品盛在锅里煮，然后呢盛在一个碗里边端出来给顾客来食用，所以还是有区别。像冒菜的冒字呢，实际是一个动词，他说的就是在高汤沸水里边煮烫了之后的这种动作的展现呀，就跟那个沸水冒泡一样哈， 沸水它一定在冒泡的啦。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菜呢，就叫冒菜。那么还有一位专业人士也是告诉我们说，麻辣烫里边的烫也是动词。那其实这两个品种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冒和烫都是一个涮的动作。而从发源来讲呢，两者也是同宗同族，都属于火锅的延伸。另外了，这个中国烹饪大师啊，这位大师也告诉我们，他说呢，冒菜和麻辣烫更多的是从经营格式上将火锅进行了细分，他们都是大众简洁消费的代表。 就总之就觉得这个四川啊，就是全是美食， 对， 而且分的还特别细。 嗯， 你看有什么川渝地区的。就大家比较喜欢的， 而且我真的刚刚还说到那位发现这个世纪谜题的朋友很讨厌，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就是爱上他了。 嗯， 你不觉得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才引发了一场讨论，然后大家就真的是把火锅还有麻辣烫还有冒菜这些心里边有一个区分。 对， 如果他不说的话，可能我们之前就是也加上忽略，还有就是也不会去想。 对，这种我觉得这种世纪谜题还是可以多多的参与啊， 很有乐趣嘛， 多多的发现。对，在这个发现的过程中，确实是一个特别开心的过程， 而且最后专家会给出我们一个这个让我们都心服口服的这样的答案。 没错， 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在网购上遇到的奇葩的店家，说一说自己奇葩的网购经历。潘玮柏，亲爱的。 被坚定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的西边走，有水者的声音，我总是看着风中央一个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怎么说玫瑰象征着爱情，那张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把手牵手一直的走，紧紧的上演的努力攀过雕像绳索，在脚下经过的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橘子会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这是那永久，这就是爱的生活。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凡的 车跳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叮咚的弹奏着不是你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网购过程中发生的奇葩的经历。 嗯，欢迎各位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这个攒了很多的回复啊，看到这位叫投椅的朋友说了，收到了垃圾货，想给差评，发现店家不见了，不见了，这个店铺不存在了。 哎，真的，我也遇到过，就我之前可能是买过一些小小东西的一个店家，当时他经营的还挺好的，但是 再找找一天 他都不见了。 这我还真不懂啊，也就没有在网上开过店，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店铺是你想撤就可以撤的吗？ 应该是吧。 哦， 应该是吧。 所以大家要去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要看信誉啊，看这个店的持久程度。 是，来看看这位朋友碰到的事儿真的是特别的奇葩啊。他说网购给差评，店家装扮成了网友跟你交往，然后甩掉你。这是 这报复心是有多重啊？ 这是一部长篇电视剧。 你的生活更精彩了。这位叫王汉晨的朋友说了，我真的是和卖家烙成了朋友。也有这种，也挺好的呀。以后肯定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会给你折扣，或者是保证你东西的质量。 谁还不是小公主？说在网上买20几的手机壳可能是小了，把我气得写了几百字的差评，后来在卖家200块钱下放下了尊严。天哪，哎，就是小的时候写作文也未必写得这么好， 真是的。真是还按字儿就给稿费呢。这位叫动耳神功说了，去卖情侣装的店铺，问了很多问题，然后真的是和客服聊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说可惜我没有男朋友怎么办呢？客服真的再没理过我。 是，我是客服，我也没法再跟你聊。 我们都不会理你了啊！ 这个天儿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你找人家逗闷子去了。 就是啊， 人家工作很忙的，好不好？ 来看安妮说，我看见卖家漂亮，就想拍他女朋友的那件衣服，但是没有了。 还有呢，这位叫做秋诗雨的朋友说，和卖药的微商聊了好久，什么人生啊、理想啊、天文地理啊，差点就忘记我和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了。就本来不是要买东西吗？后来聊着聊着发现，就是我们共同点还挺多的，适合做朋友。 是，来看超可爱的小傻袍子说，凌晨跟客服小哥哥聊天斗图，聊着聊着就走在一起了。这个真有意思啊， 这个同是天涯有心人呐。 是， 这位叫阿班小臭臭说了，领券9块钱买了这个叫腹肌轮，就是一种锻炼的器械。 对对对， 他说3天到的，没给贵店，卖家说给我补发，结果第二天就到了，到了一个盒子，我说一个贵店怎么会真的就是这怎么会真的呢？然后打回就是回家之后打开一看，是一套腹肌轮，那总之就是说给他的是全套的， 对对对， 而且还就是送货也很快，就是良心卖家。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是，就是他说没收到，然后卖家可能以为整套没收到。 哦， 是 这样。 有可能哈。 现在我已经开始有阅读障碍了吗？ 不不不，是因为这位朋友没有加任何标点符号。 谢谢你啊， 下次不要这样了啊。 对对对，难为老姐姐呀， 真不乖。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关于救赎，他说问了不买，比如说身高188，体重90斤，穿什么码？就是就各种奇葩的问题。 嗯，我觉得客服有时候真的也是很难做。像这位饕餮娘子，她说呢，我就和客服小姐姐成为了笔友，我们经常写信。 天 哪！后来你们俩的文笔都越来越好， 字也越来越漂亮。 以后呢，就是一个作为买家，一个作为卖家，各自写了一部书。 还有这位朋友叫长生果，就说到了。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显示货已经签收了， 哎， 可是并没有看到快递的影子。 哎，那最后能不能够追根溯源，找到这个货到底去哪儿了呢？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是，比如说你把东西寄到公司或者单位的时候， 别人代签了。 对，代签了。 哎， 嗯， 还有呢，这位叫童童童的朋友说了，给姥爷买健身的小器材，看到一个评价说这是买一送一吗？为什么要送一个一模一样的？卖家的回复是：亲，您拍了两个。 对，这又是 跟那买一箱是一样的。 对对对，跟买一箱一样啊。 哎呀，我觉得这个卖家呀就不应该揭穿这个事情，你说该让买家多开心呢。 挣扎就能变得不喜欢了吗？说客服妹子让我改好评，我就和她斗图，她也喜欢斗图，然后就一直斗图，一直斗图，然后忘记要干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找要改差评，然后你再跟她斗啊， 真是很无聊啊。还有呢，这个格桑说了，他说呢，他说因为给了个差评，这客服小哥哥打电话说，愿意当我男朋友。 拼了，搭上自己也要让你改。 啊， 再看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前几天早上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就问啊，小可爱你在几号楼啊？我说你刚才说啥？快递小哥来一句说，你不是小可爱吗？啊，我是大可爱，我来给你送快递。真的，就是之前有网友总结过，就奇葩的那个 可爱的快递小哥们， 收件人的名字。 哎，对对对， 就是好长， 所以就是很多。关于网购的，然后网购引发的一系列的有趣的话题 都很有意思。 其实真的，你盘点一下的话，真乐趣多多呀。 嗯， 生活当中无处不精彩。 是啊， 也感谢今天分享了精彩内容的各位朋友们，大家都辛苦了。 嗯， 我们送一首歌，这个回报各位。 嗯，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欢迎给好评啊。 嗯。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会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 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 北京时间9:00 FM 986再度